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83节，见他失便，便说他过；见他体相不具，而笑之。见他才能可称而益之。这一节注解里面讲得非常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讲失辨，用现在的话就是过失，或者是在他不得志的时候，遭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世间一般人往往在那个时候讲他种种过失，过失或者有之，多数无中生有，而是猜测推想，并无事实根据。所谓我假理想，咁容易冤枉人啦。注里面有几句话讲的真是实话，天下之事境本来拜义言成难，所谓好事多磨，成就非常不容易。我们细心观察这个社会，甚至自己细心想下一生的遭遇，事能成好事，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事，绝对不是利益自己的事，那种好事会不会成就，亦未必然。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众生的福报，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，为众生做些好事，众生有没有福报？没有福报，我们发心，我们的行为很容易被人破坏。现前是这样，以前亦是这样，我们在历史上看，历史上中国最明显的例子，南宋时候的岳飞尽忠报国，确实是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人民。仲要受秦桧陷害，高宗将他杀了。但是在历史上，后人永远纪念他。当时他不得志，他是最明显的好事多磨。由此可知， 我们想发心替社会替众生做些好事，如果想无障碍，冇可能的事情。障碍从哪里来的？如果不是自己本身的业障，就是众生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他该遭难，该受罪。诸佛菩萨来示现，亦救不到他。类似这种事情，古今中外太多太多了。知是人人，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地区都有。他们多数往往都会不得志，不得志的那些人隐居在山林。你看中国历史那25史里面，每一部都有隐逸志，那部分里面都记载隐居有道德有才能的那些人，他们不是不愿意出来替社会国家做事，是没有机会，一出头就被人压抑，障缘太多，不得已退居山林，甚至有些出了家，有些修道了。在中国佛门里面，道观里面，社会一般人常讲，它里头卧虎藏龙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但是那些人真的有学问有道德，他不得志，他亦能安分守己，他懂得修心养性，将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断向上提升，他不会为非作歹。为什么？他不为自己，他为众生。有缘兼善天下，没缘那就独善其身。这些是我们一般的观察。就我这一生50年来，我的遭遇，我的经验又何尝不是这样？跟我时间耐一点的同修都知道，我如果没有遇到韩馆长，我这一生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亦只有去隐居。自己修个人的，对社会对佛教就无可能有贡献。障缘太多太多了，所以遇到一个得力的护法，韩馆长往生之后，我们的障碍又来了。如果没有遇到李牧原居士继续护持， 我哋亦系乜嘢都做唔到。所以我常讲，我哋喺佛法对社会所做嘅一切工作，我哋自己有冇功劳？冇。功劳系边个嘅？护法嘅。我时时咁讲，护法嘅功德超过宏法功德唔知几多倍。宏法嘅法门龙象，我相信呢种人好多，但系呢种人冇有力嘅人护持，佢嘅德行能力一筹莫展啊，冇可能发挥。我深深相信，比我能力强、比我智慧高嘅多啦。可惜冇遇到得力护持嘅人。所以我每喺一个地方都劝四众同修要懂得护法。佛法能唔能常住喺世间，能唔能利益广大众生，完全喺护法度。宏法的人再有能力，再有德行，再有学问，再有智慧，无一个得力的护法，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。默默无闻，无人识得他。一般世人自私自利，冇放下，凡系见到同自己利益有损害嘅时候，佢一定起嚟反抗，一定起嚟障碍。呢种是人之常情，古今中外在所难免。所以我时时劝导同修，你哋发心弘法，你哋一定要尊重护法，要结法缘。如果自以为是，共高我慢，目中无人，你法缘断咗，冇人护持你，你再有能力，你又冇办法发挥。所以我时时做比喻，譬如一间学校护法系校长，系一个学校行政领导人员。宏法的人是教员，护法的人要有慧眼，能认识一个好教师，聘请他来帮助你宏法利生。宏法利生的功德 是校长，不是教员。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做的所有一切成就是李牧原居士的，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正宗学会的。不是属于我们，这种认知一定要有。佛家四众同修都有这种共识，都有这种认知，能互相合作，互相尊重，正法就能久住世间，就能消除种种天灾人祸。这种事情难，难在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不容易放下，虽然学佛出了家受了大戒，或者是讲经说法做教员，或者是做主持监院，管理那个道场，如果还有私心宏法利生的事业，就会受到障碍，严重的障碍。这是我们要反省的。将它障碍住，障碍的人一时短暂的欢愉，但是将来的果报苦不堪言。发起菩萨殊胜智牛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那部经我们以前讲过三次，我说是末法时期我们的救命经，我们所犯的种种过失自己不知道，世尊大慈大悲一一为我们说明。那部经真正有心人至少每半个月要读一次，经文不长，将它当作戒律去读，时时反省我们有没有犯那种过失，有没有那种恶念，有没有做那种恶行。如果有，现在快点改过来还来得切，改过一定要落实。以前我障碍人这种是过失，怎么改过来，现在觉悟了，我要帮助一切人宏法利生，以前见他才能可称，总是极力贬抑他，现在调转来 赞扬、赞叹，唔单止赞叹，而且仲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，全心全力拥护。咁叫做真忏悔，亦系真嘅回头啦。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，就系而家我哋社会上所谓嘅残障人士。他们已经非常不幸，我们遇到那些人，他行动不方便，应该帮助，应该扶持，不单止不帮助不扶持，还在旁边讥笑，这种罪就重了。你讥笑他们，将来你必定得那种果报。你能保证你这一生身体不会受到伤害吗？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你做什么业因必定有果报，业因从哪里做，起心动念就已经做了。一念善就有善报，一念恶一定有恶报。善恶的意念表现在行为上，果报就更明显更快速。不学佛的人，或者没有深入经藏的人，我们可以说麻木不仁。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改过自新。到果报来的时候，后悔莫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自古以来，一切好事易败难成，亦多顺少。我们如果有那些过失，有那些恶念，已经不近人情了。不近人情，讲句不好听的话，他就不是人了。不是人，来生去哪里？三恶道去了。提到恶道，每个人都不愿意听，甚至还有些人说他是迷信无稽之谈。我说那些人麻木不仁， 点解啊？叶因果报嗰啲事情，唔单止古书上记载得多，现前就有啦。就喺面前，居士林呢个小道场，业因果报几乎每个月都有，每个星期都有。只要你冷静细心观察，佢唔系书上记载嘅，唔系传说。在你面前，你亲眼所见，你如果不信，那不是叫麻木不仁咩？特别是鬼神那种事情，真有不是假有，太上同我哋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神明喺度监察。我哋唔明白唔得，唔了解唔得，点样自求多福？都在我们这一生，真觉悟真回头，放弃自己的成见，随顺佛陀的教诲，那种人才是真正有智慧有福德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如果因为随顺自己的成见，前途一片黑暗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